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黄子韬 and Diplo and More。Stay open。第14位 ，Sunny 杨云晴，不哭。 我们需要美好世界糟糕，也不能颠覆。 第13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第12位，周柏豪，老少平安。 长年独过往外闯，归家先觉。 第11位，陈奕迅，可依可在。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 第10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9位，张杰，颁布。第8位，毛不易，哎呦。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 第7位，华晨宇，寒鸦少年。 收拾好脚镣，全当脆弱的玩笑。 第6位，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 风缠绕着地球一圈一圈。 第5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原谅我可好。 第4位，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 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 第3位，谢霆锋，清空。 小小世界大大不同。 第2位，张碧晨，不给予。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 本周冠军曲目，鹿晗，时间停了。 哦，请别戳破曾经的脆弱。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揭晓第948期，进入 Top 5。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最大升幅的火箭歌，上周第13，本周第5，来自于薛之谦的这首《违背的青春》。 我该规矩的跳入每刻，我好像还记得愿望是什么，当初的自行车一个色，我在盼你的坚持什么，用我仅剩的硬币做选择，反正我也没去处要破策，原谅我可好， 原谅我可好， 去那个可是又值得愿望多难得以前的自行车无言聊色我该经历的皮毛又拉我可以复杂的介绍我了电视里我的英雄过去了原谅我可好我傲慢的青春在出没里奔跑在黑夜里舞蹈你们嘲笑的船会停靠原谅我可好我是幼稚的青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为《志不移青年》演唱的主题曲《违背的青春》，一如既往的深邃又深情的曲风，在第948期全球榜呢，也有着八个榜位的升幅，从第13跻身到 Top 5。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名，同样是有着大幅度上升，上周呢是第11名，本周呢前进了七个榜位，许志安的《教我这么爱下去》。 Andy 和 Sammy 这么多年的恋情虽然是分分合合，但最终可以一起牵手，关于爱情的感悟呢都在这首歌里了。这首《教我这么爱下去》也同时是本周香港方面的全球推荐歌。 晴天太薄，只怕碰到已经粉碎，爱如何碰到冲击都可不碎，尘埃太大，一切刹那散于街里，要是还有爱，将一些记在心里，我有很多的缺失，你但有更多的信心，说不出的细碎，即使这是沦陷区，得你让我高贵地寄居，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还贪多一分钟，最好多一百岁，大爱不需要什么根据，也许只需朝夕相对，茫茫花堆，情 情风趣，谁狂傲地意料会遇到美丽人生，沉默的抛得低，美好的走过去，运气好跟你就此一对，教我这么朝夕相对，然后一天一天的爱下去。想退，两个人会汹涌的竟可不退，谁不畏惧，整个世界葬于这里，要是还有你，竟珍惜我在这里。我有很多的缺失，有更多的信心，说不出的细碎，即使这是沦陷区，得你让我高贵地寄居，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还贪多一分钟，爱不需要什么根据，也许只需朝夕相对，茫茫花堆静静风吹，谁狂傲地意料会遇到美丽人生，沉默的抛得低，美好的走过去，运气好跟你就此一对，教我这么朝夕相对，然后一天一天的爱下去，下半生将有什么失去，但你这么朝夕相对，悠悠的又一岁。 漂泊，一点又一点，与一遍又一遍的穿梭。我分得清南北西东，却看不清每个面孔。青色匆匆，昨天无影无踪。小小世界，大大不同。让我拥抱你，就算你不懂。风平浪静，海阔天空。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偶尔的幻想，心中的冲动。我心跳还汹涌，只是不再同一个时南北西东，却看不清每个面孔。行色匆匆，昨天无影无踪。小小 小世界大大不同。珍惜一分钟，一分钟，让我拥抱你，就算你不懂。风平浪静，海阔天空。背着的行囊多沉重，也许有一天我会走不动。心动 之前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好成绩，而本周呢在全球榜上新鲜上榜，并且以黑马歌的姿态取得了进榜的最好新歌进榜最好成绩，空降季军谢霆锋的清空。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空。那上周呢的季军歌呢在本周提前在第十名出现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而冠亚军歌呢则保持稳定的姿态。好，我们来听到的是上周以亚军姿态重新回榜，而本周依然排名次席，来自于张碧晨新专辑的第五首亮相主打不给予。 灰灰的空气凝结成了水滴，下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怎么的清醒让你我无力，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要人不得不愿意。哦，曾经灰的天空也许还能放晴，怕最后已来不及。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哦，

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从本周六开始，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的26处年票发售点发售公园年票，市民可以前往选购。2019年公园年票分为100元、200元两档。12月15号到明年的1月15号，每天8点30分到16点30分，市民可以前往天坛公园、玉渊潭公园、香山公园、双秀公园等26个发售点办理。同时呢，从明年1月1号开始，本市60周岁及以上经济老年人和持有本市有效居住证的常住外部老年人，凭借北京通养老储藏卡可以免费游览市属公园。近日北京的气温寒冷，圆明园湖面已经结冰，黑天鹅夫妇携五只新生宝宝在冰上行走，十分呆萌可爱，也成为了寒冬里一道温馨有趣的风景。近日2018长三角文旅产业论坛暨2018中国国家旅游年度榜单颁奖盛典在上海启幕，山西省大同市被评为2018年度中国国家旅游最佳全域旅游目的地。大同古城旅游资源包括我国四大石窟之一，并且已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云冈石窟、五岳之一的衡山、与意大利比萨斜塔齐名的悬空寺、辽代艺术典范华严寺、中国最大九龙壁大同九龙壁、承载着大同千古记忆的大同市博物馆等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1:33:4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每个周六的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呢，都是从依依不舍的情绪开始的，因为我们要来跟大家来数算这个本周的领榜歌。那上周榜单呢的第14、第15名呢，在本周依次下榜。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上榜两个星期最好成绩第12名，那上周是第14，来自于陈立农的这首《我是你的》。 下过雨的午后，时常经过的路口，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在桌上爬了很久，电话也拨了好几通，但回应却是转接语音信箱中。于是我开始抱怨，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 真实的一部分。原来是我笨了，原来是我笨了，笨得不会察言观色，笨到还以为永远你是我的，笨到还以为永远你是我的。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主动了，不会再 听到的是 9% 成员陈立农的第二首单曲，在他18岁生日当天发表的《我是你的》。很遗憾的，目前在全球榜上没有取得耀眼的成绩，当然呢，也希望之后可以重新回到榜单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以第15名成绩上榜，而一周之后离开榜单，来自于腾格尔的这首《凡人英雄歌》。 中的乐园，有一些歌被唱成了经典，有一些初衷不能改变，我的明天自己预言。我的天空一直都很晴朗，某阵一夜很短暂，风再大也不辉煌，你的祝福刻在心上，像一把伞，一直收场。 我们在听过了李榜歌，刚才听到的是林文孙的那首《我的天空一直晴朗》。那下面呢，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各地的推荐。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苏立生的这首《爱后忧郁症》。 当我站在雨里，久而久之会孤独成瘾，我想问问我自己，还有什么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要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爱后忧郁。散到别离，